就算나도그때가잖아우린늪해 You see me 난비밀 like 루페대축제세련된감각의 plus 에지론과사랑을더센 Yeah I'm a sucker for love 그런데 conscious 에동시에번돈을멋지게쓰지그동안난수고했으니머리부터발끝치장하고냠냠배를채우지친구들도바쁘게살아많이벌어서단번에살아보기힘들면가면되잖아화창하니날화는내지마좋은기분을나누고파사랑하는사람들과이런저런수다떨면서빙앤퐁주고받는농담예져서나도그때가지않아우리늪해 You see me now be me like 루페대축제 Yeah yeah 하라 내돈많은걸시간을담아치 call my bro 거질러가내손이난커절대로아냐그냥주는거여러번넘어져버려원필요해지금난너아님너고주마여기는 nobody know 나를잘알아난 nobody know no, no doubt 예쁜옷을골라 I be at the studio I work now right now 기분좋은매일이지 baby with a 검은머리나는느껴모두 you can talk now talk now 난기분이좋아좋은것만골랐지챙겨간나의기준은높아져만리 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当然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行的小伙伴丽华闪亮登场了。 大家好，我又来啦。 丽华好。 大家好。 刚提到呢，咱们人类有很多的发明是不是啊，包括我们现在用的丽华正在用这个笔记本电脑来看稿子。 没错。 我呢拿了一个更轻巧的这个小电平板电脑来看稿子。都是怕为了让人们更方便。 对对。 说白了就是人就是懒呢、啊。 是。 对吧，人就怕麻烦呢、啊 嗯。 所以这些东西都诞生了，我觉得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没错。 那丽华平时也是怕麻烦的 人 吗？ 对啊，很多呀。 真的吗？ 包括叠被子化妆卸妆。 啊 这个是很麻烦的。 这是不化妆的人体会不到的。 嗯，是是是。但是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嫌麻烦了，化妆和卸妆。 啊，真的吗？ 我基本近一两年基本不化妆了，以前都是那种小型的浓妆艳抹，因为 小型 对，不是很大型，就是对。 哦，那你是不是要考虑发明一个卸妆机器人？ 这样太好了。这样太好了。 你说要呼吁一下这个别人发明这样的东西。 是科学家们来发明一下。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再过个十几二十年，我们的世界又会是另外的一个样子。现在这个真的是日新月异啊。 对，其实我现在已经超越了这个期待，不是期待，有一点点顾虑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那种超越人类的能力的那种机器人，我感觉非常有一点点可怕。 机器人可能会占领我们的世界吗？ 哇哦，这个真是。 对 对， 还是不要这样， 没有办法预测。对， 对，其实，在美好的事，我觉得都是有麻烦的一面的。比如说你刚提到的卸妆，它是建立在美好事物之上的， 是 因为你要变漂亮的话。那你就要这个承受卸妆的烦恼了。 没错没错。 其实旅行也是一样的。旅行大家都很期待。对吧，不管是在家后山转一圈。 是。 也好，或者是您什么欧洲几日游啊，或者是去北极南极这样的探险游啊。 对。 听起来很兴奋，但是你事先要做的准备又是很多的。 对。 哪怕你去后山你也得准备一双运动鞋吧。 所以说我有时候就觉得，那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就我想要看的我想要体验的东西都给它聚集在一块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对。 其实这样的地方应该是人类选择的最佳的旅行场所了， 没错。 对吧，就刚我们提到了，今天这个地方呢是集各种东西于一身的。 对， 有传统和现代的一些因素。这个传统现代这个大背景之下呢，又有各种各样的看点和体验项目。当然了，还有很多人最爱的就是美食。 哇哦，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景点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里吧，这是哪里呢？ 没错，这里不远，这里就是位于京畿道金浦的这个金浦艺术村。 是的， 对，那它是位于这个一个山脚下的这个复合的综合的文化艺术空间。 没错， 那它是将韩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集为一体，然后特别是在外国的一些游客朋友可以来这边的话，可以